好啦，翻嚟星期二得到，今日咧就人才仔仔啊， 系， 除咗我哋原班人马之外咧，仲有一位常驻嘉宾吓， 许留山， 许留山 非常靓仔嗰个， 系， 咁样善我啊，大肥， 唔系，即系佢有个网友成日都问啊嘛， 系， 许留山系咪好靓仔？咁我公开话俾你听，好年轻，靓仔， 见仁见智喎，靓仔呢啲真系吓， 啊都唔系嘅，系真嘅，我哋三个喺度，你真系吓。啊！直头星光熠熠啊！就你啫，雕拔 啊，冇错啦。今日咧，咁啊，我哋原班人马就雕拔大肥喺度啊。咁啊，哇！好多今日喜事重重吓、啊， 又有喜事， 喜事重重， 恒 生指数已经突破27,000点， 而家睇35,000。 三万五就冇噶啦，三万啦， 三万啦。 其实早一排啊，嗰阵时我已经同人讲，喂，千祈唔好沽啊，你唔好唱，你唔好走去做淡仓啊，唔好听嗰啲沈大师讲啊，害鸠死你噶。 咁去到几时先好放啊？ 有30,000点啊，今次我睇今次有30,000点，因为咧今次系全球一个牛市嚟嘅， 大升浪， 全球牛市嚟嘅。系你睇下美国，睇下德国、法兰克福，睇下法国市，睇下伦敦市，全部创新高，同埋喺新高，即系喺嗰个最顶点嗰度徘徊，一直都徘徊紧嘅，跌唔落去嘅。咁香港都系上一次去到26,000几，回翻落嚟接近26,000边就即刻，跟住就即刻弹翻上去啦。根本个市咧30,000系冇走鸡嘅，今次认为个人睇起码升到9月，最少升到9月。 点解咧？ 一路仲有几句升啦，9月之后我唔敢讲啊，10月份我唔敢讲啊，咁啊。因为我哋呢个咧就唔系一个财经台嚟嘅吓，不过系咁依倾啊，闲话家常咁解嘅啫。 哦，唔系，但系我哋今日讲好多题目都关股市嘅。 唔系股市，我哋系要讲，因为我哋系一个当时事一个分析嚟噶嘛，系咪？ 咁，我哋应该都今日都应该普天同庆嘅。 普天同庆，经济都系挂钩。 系啦，仲有一样嘢就系因为 网 台界。网台界有人可以搞到上市，其实我当佢系网台嚟嘅。 网台啊， 系啊，佢系网台嚟嘅，佢系网台嚟嘅，即系咧， 网上嘅电视台啊嘛，佢都算系一个电视台咁嘅样嘅， 可以咁讲啦。咁啊，一个叫做咧，100毛上市啦吓。咁其实我讲嘅喜事今日，因为如果讲今日嘅喜事就唔系100毛，系而家入表噶啦，早一排入咗表噶啦。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啫，一家有人问我。佢而家传佢上市啫，分咗会唔得噶。但我就咁讲啦，即系我 传佢上市入咗表啦。 唔系我话，唔系我就同嗰个人入咗表未批啊嘛。 你知唔知佢使咗5,000-600,000噶啦？净系入张方。 唔系我知道，咁我今日搭个网友，搭个网友，我话咧上市咧，好似咧屌你老尾就搵张黑布扑。即系冚住只鸡仔，等佢慢慢生蛋嘅。当佢话个哥哥就准备生蛋嘅时候，屌你老母，你就已经系生得噶啦。即系公布得，就屌你老母，即系已经系生得噶啦。 系啊。 点解袁利明之前上市上唔到？试过一次上市上唔到，而家佢话哎呀，我都排紧期上市，咁佢呢次就有机会啦，因为噏得出口。 唔系，佢个个咧系入紧方，咁入方还入方，唔代表人哋批你噶嘛。佢系1月份嗰阵时，唔知1月定2月入咗方，但系应该系 reject 咗嘅。咁而家过咗期啦，重新入个方，即系咧之前洗嗰啲就冇咗噶啦，要重新嚟过。 都有水喉啊，即系证明啊。 咁啊唔紧要啦，咁人哋搵得到钱。咁因为咧，我识得有个人咧入咗方3年咧，都仲系问紧话。因为人哋你话上市啫，你话好好赚啫，人哋证监会质疑你噶嘛，上市科会睇你盘数，跟住再去问话噶嘛，佢譬如有啲觉得诶唔系呢啲数唔系好，有啲有啲唔合理，又即系佢对有疑问啊，唔系话一定话你有蛊惑吓，系对你提供嗰盘数有疑问，咁有疑问咪问话咯。都话你有间嘢餐厅嚟，我哋去有去食下饭嘅，成日都我之前同佢系老友嚟嘅，今日我去食饭嘅8折嘅，啊佢话我哋上市啦，而家冇折头啊，吓、啊，因为全部要报数，唉、啊，我话你可以私人俾折头我噶嘛，你又系嘛，屌你啦，啊咁我好啦，咁啊少啲嚟食啦，你话唔俾折头，讲咗3年啦。到而家未上到啊！ 佢系唔想俾折头你啫，由头到尾，即系你屌你咪下下都。 唔系，我知道佢真系想搞上市，真系 好认真、啊，真系 咯，使咗好多钱，因为咧连续3年 reject。 哦，使咗咁多钱啊，更加唔俾折头你啦，大佬。 系， 你都唔可怜下人同情人嘅啫。 我冇可怜佢，唔系我唔系唔可怜佢，我只系话俾你听，你唔俾折头，我唔代表你一定上到市噶。 系咪？ 即系跟规矩都未必得。 系因为咧，人哋因为人哋其实每个行业都好咧，你提供一盘数出嚟，人哋就会质疑你噶嘛。譬如咧，系咪都好咧？因为而家上市科咧系严咗好多嘅，因为有。最近有即幾隻嘅上市咧，即係大家都知道有個名詞叫啤殼噶啦，係咪？咁人哋會懷疑你係咪究竟係啤殼集團咧？咁所以咧揀保薦人咧係好嚴格嘅， 所以一百無揀啱咗， 一無百無絕對揀錯咗。揾長虹證券，話俾你聽啊，淨係用長虹證券四個字咧，佢上市嘅機會就少咗一半。 哇！即係個朵唔係咁好咯喎。 係比較，唔係喺呢個行裏面比較咧，威名遠播啊！即係咧，散户 係啦， 對於散户咧，叫做聞風喪膽啊！聽到依間行 震啊，散户殺手啊！ 因為佢主要係我哋做派貨嘅。因为咧，我哋见到咧，譬如咧，你啲庄家股咧，你又见到长虹啊，嗰啲细行啊，恒明珠啊，佢好细嘅，细到不得了嘅。咁啊，有啲一时间个升起咧，太多啲行仔啊，吓。咁啊，嗰啲行仔咧，你见到佢平时唔会有派出嚟，因为嗰啲冇客噶嘛，冇街客噶嘛，全部帮啲人，帮啲大户打庄噶嘛。突然间出嚟咧，哦，你知道人哋搭紧棚啦，做紧嘢啦，冇声啊，跌咗啊，咪系咯。 咁佢冇，阿刁咪冇讲，冇 就佢冇讲过嘢， 系啊，冇讲过嘢，所以唔知道佢跌咗咪， 跌咗咪，嗱， 刁咪喺， 嗱，刁咪喺度噶， 爬翻上嚟啊，终于 系啦。咁啊，我哋咧，因为咧，我睇到其实咧，一百毛咧叫做咁努力，使咗咁多钱，但系咧，到最后啊，可以话咧。叫功亏一篑，我觉得如果真系上唔到嘅话咧，系真系功亏一篑。 就系因为呢个保证人， 就是、因为保荐人， 我证明你有嚟到，你有嚟到。 系啊，即系咧，头先你讲嗰位，因为嗰位女士啊，而家嫁咗人啦，所以系女士咧，吓一路都上唔到，可能都揾错保荐人啦，因为全世界都及住嗰间行嘅，吓、啊。咁當然，有人話佢做生意好均真，嗰位保薦人嗰位太太嚇，咁啊姓氏我哋呼人其名啦，唔講啦，因為個姓太如雷貫耳啊，即係證監方面咧都 係實曬嘅， 十分之關注依個集團嘅， 即係蕭生嘅老友 嘅老友係啦，呢位太太。 但 係 跟住一百毛上市之後咧，即係呢個消息一傳出喺 Facebook 洗版咗之後咧，其實隔咗一日都冇咧，佢呢個保薦人咧。 就 消息都系喺 Facebook 洗版嘅喎。 哦，系啊，呢个一周刊就攞出嚟讲，就话咧佢保荐人幕后咧就叫大凌章。大凌章系边个咧？系大凌集团。因为咧，如果炒股票咧，一听到大凌集团咧，亦都系哇，闻风丧 啊，真系 闻风丧胆。因为咧，佢哋旗下嘅即系做过好多只，打过好多只庄咧，全部都死到扑街嘅，跌九成嘅只。 大凌落咯，个花名。 咁所以咧，听到阿张先生嘅威名咧，其实啲人都好惊嘅。 咁、我哋希望我哋啊， 即系咧，我系啦，我见到听日有啲人话有台，有啲人话介绍啲股票，如果真系可以上到市嘅话咧，我可以负责咁讲，咁讲一句咧，上市嗰日嗰个就系最顶噶啦，因为咧，啲人喺度有啲人话啊，佢会市值高过一传媒，一传媒有几多钱啫？得个九亿市值，一定高过佢啦，上市系咪？喂，你三千几万咯，二十个 P E 已经值七亿啦。是吗上市二十个 PE 已经七亿啦。新媒体是不是可以卖高啲 PE 啊卖三十个 PE 已经是十二亿啦十一二亿啦。高过一传媒用乜嘢啊 嗰刹那。 一传媒是被人抵制紧㗎嘛佢个价值是被低估咗㗎嘛。但你可唔可以买返正呢好难。因为呢始终你是政治打压受到政治打压好难话扶返正嘅。但是你呢个唔同嘛你呢个当系冇案底嘛，白手嘛，系嘛？咁你卖翻卅个 P E， 又有新传媒概念，跟住又有网上概念，系嘛？嚟紧唔知会唔会同啲乜嘢嗰啲货币合作，跟住变成电子交易渠道，又或者成为一个网购渠道，突然间就可以注啲好多元素落去嘅，因为牵涉到个网就可以崩到好大嘅。 咁啊， 系 咪？嗰阵时 Facebook 咁样。 系啊 ，Facebook 都可以崩到咁大 ，Facebook 系。讲紧二千几亿美金嘅喎，讲紧过万亿嘅喎，好似系好大嘅。 佢更加冇实体啊嘛，Facebook 连杂志都冇本。 系啊，净系一个平台啊嘛。咁所以咧，如果你系一百毛咧，即系上市嘅话咧，其实真系一个叫做咧网媒或者一个对于网上媒体嘅一个突破嚟嘅。不过咁啦，有啲人开始都会怀疑咧。 即係會唔會懷疑佢嗰盤數好賺得緊個頭呢？因為你睇返佢嗰啲廣告啊，因為你哋望向報都有講啦，即係佢哋都有啲，因為許留山都有做過啲傳媒，做過下啲傳媒啊，即係依類型嘅嘢啦，創作呢啲廣告呢啲咁嘅嘢啦，即係佢哋嗰盤數咧，其實就係豐厚得好得人驚嘅。係 啦 係 啦，即係例如可能你話喂，銀行俾300萬你去搞一壇嘅嘢出嚟嘅，你如果淨係搞到只百毛呢啲咁嘅規模咧，就我諗銀行嗰度 俾唔到呢個筆值 喎，係咯，銀行俾300萬嘅話，就唔係淨係做到一百毛一個咁嘅短片嘅廣告啊。 係啊，你嗰啲廣告幾條嘢你最多包埋製作係嘛？ 喂，我哋而家包製作3000蚊啫。我今日拍咗個貓山王廣告，我自己現身轉發85秒，製作費3000蚊咋？ 唔同你，因為唔係大明星嘛， 黎明白咖啡啊嘛， 你諗下啦，黎明唔使錢啊？你估黎明收得你平啊？你覺得你一個咁嘅傳媒揾黎明嚟拍？会赚得几多钱呢？我唔相信有钱赚啦。 不过喺我经验嚟讲咧，通常咧，例如唔好当一定黎明先啦。通常佢媒体写出嚟，可能话黎明收咗100万呢个广告嘅， 都系作大嘅。 系啦，多数都系作大嘅。你如即系打翻嗰一半以下噶啦， 系一定系督数噶啦，督到好大嘅。所以咧，即系呢个媒体可以喺咁短时间嚟爆发咧，其实啦，即系我哋作为局外人咧，我哋唔知噶，我哋唔系内部人啦，我哋睇嘅。如果你话，网台街咧就有两个人咧就会比较惋惜啲， 唔系惋惜，系抌心口，抌爆自己， 抌春，其实就唔系抌心口， 系抌自己心口，抌爆自己， 抌爆自己嘅春袋，即系一个咧，其实就真系非呢个萧生莫属。即系人都知噶啦，老萧搞到人香港人网，摆明就想上我哋上市，就上唔到，因为一路 唔系佢一讲，佢自己讲咗嘛。嗰阵时话所有嘅版主，到时咧我上咗市之后咧就冇人分股份， 有得分啊， 有得分。跟住后屘唔成事，跟住佢话咧我哋点样集资，点样成，所以佢开头做所谓风也萧萧同埋萧股升中嗰阵时咧，好大量嘅篇幅系讲股票股市。 咦，嗰阵时佢人网嘅时候系咪都系科网年代嚟噶？其实 唔系。爆破咗 之后， 跟住佢话佢做 人网系2006、2007咁上下啦吓， 系啦，跟住佢话 唔系人网系2004年有开始有少少， 但开始有规模咧都系2007、2008，其实就社民年开始兴起嘅时候咧，佢开始有啦。 因为嗰阵时咧系，其实原本佢唔系咁大规模嘅，都节目系少嘅，但系跟住就嗰阵时咧就系同埋啊。黄岸贤啊， 嗰阵时未谂住上市， 嗰阵时未嘅， 嗰阵时谂住缩下做。 即系我黄岸贤啊，嗰阵时嗰个人民 台，即系合作嘅啊，嗰样啊， 合作嘅。咁但系到几时开始想大搞咧？就系、是、阿长毛同埋呢个人民台嗌交。一嗌完交之后咧，就成班人咧撤退，包括陶君衡啊、长毛，成班社民连啲人撤退。跟住同我老师合作，系嗰阵先开始想做大嘅。 系， 嗰阵时大概系2007、2008年到啦。 08啦，咁啊跟住咧就 2006年尾嗌交嘅。 即系香港人网，因为一路抌咗咁多钱落去，搞咗咁多年，佢一度系香港网台界嘅霸主啦，香港人网吓。 占咗95%。 咁啊，但系去到 系网台之父啊嘛， 去到后期啦。即系咧，你见佢好似搞极都搞到冇乜起色，反而而家老萧跑一个人跑得掂喎， 系啊， 系嘛， 赢晒 一个人咧， 会唔会其实俾个 CEO 棘住咧？ 唔系，其实主要系俾下低人棘住，因为原来跑一个搞掂啦，唔使成本，系嘛？不过咁，如果一个人咧，佢系上唔到市嘅。 咁加埋 Mark 仔啊嘛，两个，仲有萧太，三个， 但系唔得。佢话明要专业㗎嘛，但当佢一个嘅时候呢，佢啲专业就唔见咗㗎啦，包括嗰啲咳声啊、杂音啊就出齐㗎啦。 唔系做任何嘢有 KFM 嘛，有啲所谓叫做咩叫做临时演员。咁咳声嗰啲就配音啊嘛。 即係我发觉你好关心佢个侄嘅，嗰个佢个侄嚟嗰个应该系。唔系外甥唔系侄嚟嘅。因为佢呢大家都好关心佢健康啦，因为咳咗成年啦。喺老萧身边做最新消息，咳足一年，到而家都隔唔足，仲有两声咳，真系身体非常之唔系咁好，系咪？咁啊， 咳咗超过半年，其实佢咧3个月以上就好似要去睇医生噶咯。 电视都有讲啦，老细，你咳咗咁耐，系咪肺结核啦？咁样系嘛？ 咁即係我哋由大匪率先提出，其實我哋都每一個觀眾啊，每一個聽眾啊，都覺得心裏面有啲唔係好舒服。哎呀，蕭生旁邊嗰位先生究竟咩事咧？使唔使睇下醫生咧？係咪？咁由老阿肥阿大匪率先提出嚟啊，咁後邊嗰條馬騮佬係咁。 唔係啊，佢好多背景啊嘛，好多臨時演員啊，其實好多人物㗎，不過你見唔到啫嘛。譬如好似蕭生個孫女啦，係咪？但係哎呀，爺爺咁 ，hello。 好温馨，好 hello， 喂，真系成个， 跟住入嚟咧，佢就啜咗个孙女一啖，个孙女即刻喺佢面前抹咗啲口水。 系啊，跟住仲有只狗不狗有只鹦鹉啦，咁其实咧佢好大制作嘅，用咗好多人力物力嘅，所以咧佢分钟咧佢嘅投资咧系多过一百毛， 好似天空小说咁样。以前你我叔一个人八九把声系嘛，嗱咁我哋讲下笑啦，咁讲真啊，其实。系人都知道老少好想将呢档嘢上市嘅，问题咧即系可能嗰个叫做咧方法咧未揾到个经营模式啦，系咪？咁但系一百毛揾到，咁所以咧佢系好短时间内嗰个爆发啦，由我哋大家都笑佢低能嗰啲嘢，但系原来香港人受嘅，原来年青一辈咧未睇过《欢乐今宵》，原来佢里面嘅嘢咪全部《欢乐今宵》嗰啲抄翻出嚟， 歌词啊嗰啲咁样， 系抄翻以前啲《欢乐今宵》嗰啲出嚟 啦， 扮人啦、啊，喂， 罗海鹏嗰啲， 罗海鹏咪扮咩咧？扮罗文啦、啊。全部都系罗鹏扮嘅， 罗人 系罗人系啦， 唔系罗文啊，达明一块 系达成一块， 达成一块， 佢同阿灿 系啊， 系啦 啊，所以我话咧，但系咧喺呢个上市啦，一百毛啦，其实咧有两个媒体。是大赢家嚟嘅，喺雨伞运动，一个就 系 白毛，另外一个就系热血时报。其实两个媒体都系乘住呢个雨伞运动兴起， 系可以咁讲， 同步爆发， 同步爆发， 系 啦。所以咧，如果一百毛嗱，按照佢嘅收入一年可以有成九千几，接近一亿嘅话咧，我谂热血时报都有三千几，接近四千万。 咁 因为搵 like 数啊，佢一百毛啱啱最新有112万 like， 而呢个热血时报超过40万，42万嘅其实有吓，咁、啊、所以咧。按比例佢应该有4000多万呢个收入嘅，咁如果按照佢哋嗰个毛利啊，佢会高过一百毛，因为佢啲人工全部唔使俾噶嘛，一百毛啊，嗰啲咩风东升啊，嗰啲乜鬼嘢， 东方星 系全部都要俾两鸡嘢一个月啊嘛，系嘛，佢哋啲伙计唔使噶，喂，热血时报 带埋钱嚟， 全部都要贴钱嚟做嘢噶嘛，系咪？ 科金又要抽三成， 冇错啦， 仲有大水喉，你唔好忘记，仲有个老衬每月俾30000， 哦，嗰、那个 计啦。 嗰、那个嗱，如果攞4000万嘅收入嚟讲咧吓， 3万蚊 啦，已经系计税咁多啦，真系叫你狗主。 喂，同埋咧，依家有陈， 真系你当保罗啊吓？30000蚊，你即系买保罗都唔够啊！ 同埋有埋陈文嘅加盟咧，会唔会有助推动到上市啊？ 如虎添翼系嘛？ 一集90000几喎， 系咪先？90000蚊货金喎， 系啊，一集90000几货金，你唔好忘记， 系啊， 一个热血狗仔队194万，即时。啊！可以崩钱， 已经等于好多工厂嘅成条生产线都冇咁犀利啊！ 系啊，194万系纯利润，因为拍嗰两张相啫。 系啦， 系啊， 你试下190几万，你问下肥佬咧，净系拍到两张咁嘅相啦，你听到即刻同佢打镬劲噶佢啦。 所以而家仲继续，仲有啲好劲嘅，而家仲有热血凤凰计划。 系啦， 凤凰重生系嘛？ 我重生 协助 update 人士， 系啦， 更新啊嘛，协助 update 人士。 佢哋仲会拓啲热血凤凰计划，拓展一个 cafe 同埋有面包喺实体化。 仲有杂技咧？ 仲有开咗个配音班。 系啊，杂技咧？又有体育节目啊！得闲无事收你60蚊去跑步，系咪？仲有杂技，把胸口啊， 讲真啊， 失败子。 唔系啊，我认为咧，喂，热血时报具备上市条件充足嘅一百毛。 系啊，多元化， 冇错。 即系老实讲啊，佢我估咧，佢系。唔愿意上市嘅，点解咧？ 佢真系好劲。 唔系上市有个原因啊嘛，就系佢要捉公众集资俾佢，而同公众分享佢公司嘅成果嘛。喂，热血时报人哋赚大钱，使乜同你啲卵屌分享成果啫？ 仲有一样， 喂，上市可以派息俾你哋，系咪？派乜卵嘢啊？我一个人赚晒嘛，使鸠派俾你。 系啊，我个集资功能吹个鸡就有194万啦。 唔系，仲有啊，仲有一样啊。佢哋嗰啲不但止帶埋錢打工啊，仲要犧牲自己身心噶嘛， 仲要貼噶嘛， 唔係，仲有一，譬如有一件咧，就 投錢 跳落呢個城門河咧，結果搞到自己有皮膚病，但我信得過咧，佢睇醫生咧。 都唔系热血俾嘅，我就得佢要自己科本系医生嘅。 应该叫，应该黄杨达叫佢自己去轮街证噶啦。 咩轮街证啊？喂你啊，如果真系检查有啲咩事啊，你嗱嗱声啊，同啲医院签合约，留低啲器官，睇下边啲可以贡献俾热血嘅，系咪先？呢啲叫报效朝廷啊嘛，系嘛？喂，养你咁捻耐，虽然冇俾个钱你啫，喂，到到你就嚟死啦，你系咪应该攞翻器官出嚟啊？吓，就咁。真系钉鸠咗，咪好蚀底。 仲有啲杂技，仲有最近有个杂技，啲咩深夜真系搵只咩手真系烧噶喎。 系有艺术手，烧手啊纹身，人哋裸女纹身纹乳头或者纹下音就话即系唔系，纹个马甩佬系嘛？你仲要由 Darling 啊 design 一个图案，喂收钱喎、 啊。系咯，哦，净系英军啊，身上嘅皮肤啊，我哋纹身啊，起码都值一亿啦呢度都。 讲起英军。我哋其实咧，作为一个叫做咧，受过前殖民地时代，即系咧都有少少唔多唔少有啲好处受过咧。我哋其实应该咧就揾人咧，因为我唔系英文好好啦，揾人咧写一封英文信向英国军部反映下，你哋系咪要检讨下呢个兵员嘅嗰个质素啊？喂，你哋系咪要？我认为你哋啊要设呢个智商测验啊！喂，个捻个啊，弱智都可以去当兵嘅吓？喂，呢啲人派咗出战场，喂，丢尽皇家英军嘅架啊！真系，你话俾人听佢英军，哇，屌你老尾，喂，唔系英军中心个英军啊！喂，你好捻丢架嘅，你呢啲人话俾你听佢系英军， 哦，唔系，因为咧 呢啲有辱军纪，话 你错啦，英军系有用，因为佢生得矮，佢生得矮，因为咧就可以咧做英国嘅特务系。由军情六处派佢北韩，因为北韩本身嘅军队嘅身高就同英军差唔多啦，系平均矮过呢个南韩嘅八寸。 唔系喎，140几嘅啫喎。 唔系，嗰个最低要求啦。咁啊，所以因为咧，呢个好欧嘅数字咧，呢个系2012年嘅数字。2012年咧，北韩咧因为饥荒嘅问题，曾经将个入伍最低条件由150cm 降到145cm。咁啊，支枪咧动起咧加埋刺刀啊，高捻过佢嘅。 咁英军就150， 唔知咁都太过分。 唔系你最低嘛， 起码160几啦。系咪啊？我谂有160几嘅。 有160几啊？ 我谂应该有啩。 咁佢未可以去到出类拔萃，佢未接近呢个金正恩咯。 高过芒果佬。嗱，高过芒果佬。 唔系。佢可以接近金正恩，因为咧喺北韩所有嘅兵里边咧，佢真系红豆豆，哦、出类拔萃、哦，所以佢系一路我都相信有。 哦，即系其实应该系派佢去咧，就即系混入北韩系嘛？ 系啦、哦，所以招募咗佢，所以你唔能够诋毁我哋呢、這个大英帝国 嘅。但系佢未必识韩文 嘅 喎、 哦。我觉得大英帝国其实真系要引入智力测试，如果唔系咧，好麻烦张。 唔系，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唔需要智力测试啊。你如果参加得热狗，已经系显示咗你嘅智力啦，系咪啊？ 唔系啊，我系话对所有英军好唔公平啊！你明唔明啊？唉，我啱啱去睇完嗰个邓寇克大行动，喂，虽然嗰啲英军比较窝囊啲、贪生怕死啲，但系都唔系呢只嘅，系咪啊？喂，你加入热血时报系嘛？喂，呢啲直情话俾人知我系低能噶啦！ 你错啦吓！人哋嘅智商係好嘅，因為點解咧高嘅？因為佢知道《熱血時報》係有機會上市，集資功能齊備。嗯、所以咧 嗱，我依樣嘢咧，我就反駁你啦，係冇機會上市嘅。咁好位嘅企業上乜撚嘢市啊？費事一鳩你啊！話你聽， 佢仲有埋嗰啲乜鬼咩聰明人類研究中心，到時可以再分拆上市。 即係國產007嗰、那個係嘛？嗰個研究中心係嘛？ 不正常人類研究中心。 我驚一樣嘢喎，佢真係可能最後咧行到最後嗰步咧，就會上。上市之后向下炒喎， 哦，咁啊唔出奇，呢个最后一步咯。不过咁啦，向下炒嘅有一只噶啦，叫100毛。啊，如果佢真系上得到嘅话咧，保证佢向下炒噶啦，唔使讲啦。但系始终长虹证券咧、 哦，即系呢个招股价已经系最高价啦。 嗰、那个嗰日上市嗰日最高价啦，一定系最高价，一路派落嚟嘅。 喂，同埋我哋见热狗咧，佢哋咁依家咁积极咧，将啲咩热血时报复刊啊，今次少年又复刊啊，会唔会上市嘅？ 我唔出奇啦、啊。喂，佢呢啲数咧好易崩嘅啫嘛。你知道啦，佢哋最近话好似话咩五周年系嘛？ 系咯， 就搞一个叫做 企位， 企位500蚊企位，哇！依个真系创先河啊。 系咯， 佢咧应该 online 嘛 ，online 人士每个收500啊嘛，系咪？咁喂，你买飞唔一定入场啊嘛，你可以喺网上支持噶嘛。 喂，咁啊同佢哋订嘅热血时报一样， 一样啊，一样。 诶、欸，订咗唔？你写订咗百份，但系唔使写地址噶嘛？ 而家好啊！而家佢系网上睇你，你都有参与噶，大家一样有互动噶，系咪先？你可以喺嗰个讨论区，咪嗰个叫做咩？留言板度留言噶嘛？我哋喺度睇紧你，即时好似欢乐满东华咁样啊，咁啊筹期系嘛？跟住天天火锅3300咁样啊？ 唔系，仲要点唱咧？仲要又要货金、啊 嗯？但系俾人发现到一样仲精彩嘅嘢，佢咪搞嗰个咩几周年嗰啲咩表演嘅？俾人发觉到咧，佢可能话，例如佢8月20号咁样咧计啦，俾人发现到咧，原来8月20号咧仲未订场。 唔系11月嘅11月搞嘅， 即系嗰个场啊，原来佢仲未订噶。 哦，咁唔使订嘅呢啲嘢，讲真啦，佢哋嗰啲人个个都咁忠诚，几时都得啦，系咪？ 俾咗钱你，跟住搞唔成，同你讲明噶嘛，啊，唔使退飞，唔好退钱， 因为我哋筹备已经用咗好多钱啦。 系啦， 你再退飞咧，我哋就会扑街噶啦，呢啲就系咁样噶啦。 咁几好、啊。 几好喎，系喎，真系喎。 所以做网台系好有前途。 俾人搞，我哋 唔系我哋讲咗咁耐，呢节原来已经完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讲。